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我留不住所有的岁月，岁月却留住我，不曾为我停留的芬芳，却是我的春天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心里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吹过来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当我老了，我要为你唱起这首心里的歌，唱起这首心里的歌。 参加第三季《我是歌手》之后，大家常会舒一口气说道，原来你就是阿令。乐坛上歌红人不红常有，通过这一期节目就让歌手变为熟知的也是少数。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阿令、黄丽玲身上。阿令的过人唱功、温暖嗓音，把每一首歌都唱成自己风格，唱进每个人的心中。一起来听到来自阿令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 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，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渐渐什么都不再说。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，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，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。

98.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跨过大西洋，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，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繁华深蹲入空，瞒着杀了世人，弄骗人缠着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音乐旅途继续盘点我是歌手前几期节目当中的动人金曲。 孤单一圈有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照顾一草木生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就故意草木生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成长木笛声落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上等是我们，听青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，那是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人事已分，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和未是今生，还有谁在等，而今世岂能不争，为数若阳春，如你在跟前世过门，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，雨纷纷就故意草木生，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就故意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成长无力声落在那座夜中，